嗨，这里是 Morning 读书，欢迎收听《重说中国近代史》。湘淮两郡，汉族士大夫的崛起。我们讲太平天国，必须提到一个相关问题，就是汉族士大夫的崛起。太平天国对于中国历史的贡献之一，就是它的确改变了中国当时的政治格局。那段时期，不仅仅是太平天国闹得凶，从南到北，遍地都是农民起义。北方有捻军，南方有天地会起义，广东有红头军起义，西南有云南回民起义，甘肃、宁夏一带也有回民起义。反正遍地烽火。当时北方好多地方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形：随便拉一帮人来去抢一个戏班子。把人家养皇帝的行头拿过来披在自己的身上，搭一个棚子就开始称王称帝了。什么军师、丞相、三宫六院，到处都是这样的人。实际上，这种局面说明这个王朝快不行了，他的绿营军不行了，八旗军不行了，作为总预备队的蒙古骑兵又被英法联军歼灭了。真是没有什么可拿得出手了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不是汉族湘淮军的崛起，清王朝就真的完了。之前，清朝政府对于汉人有很多防范，中央官职满汉两套，看似平等，实际上六部堂官皆是满人掌管掌印，汉人干事无一例外。各地的督府重要的位置基本上都是满人当。清朝就两个重要的督府，一是直隶督府，一是两江督府。两江督府有时候还会授予汉人，但是直隶督府很少授予汉人。各地驻防八旗首领实际上是和督府平起平坐的。驻防八旗首领有的是将军，有的是都统，目的就是监视汉人。满人统治者对汉人非常不信任。林则徐禁烟的时候，当朝皇帝对他寄予那么高的期望，一有人进谗言，马上把他撤了，发配新疆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些在野的汉人士绅崛起了。湘军一直人数都不是很多，但是仗打得非常漂亮。虽然也失败过，尤其是和石达开对阵时，但是总的来说，湘军是胜仗比较多，打得相当顽强。在这种危急情况下，清廷一些满人就改弦易辙了。最早变革的实际上是后来被政变搞掉的肃顺他们一伙人。肃顺是咸丰皇帝很信任的一个人，我们可以叫他宠臣，但这样说其实对他不怎么公平。他是非常受皇帝信任的，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人。肃顺是一个满人，他那时候已经看到了问题的所在，他公然的宣称满人不行，得用汉人，所以信任汉人是从肃顺开始的。曾国藩打了胜仗以后，咸丰皇帝本想让他当湖北的巡抚，然而当时的朝廷军机大臣说，曾国藩是在籍侍郎，一介匹夫，没有官职，匹夫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，此非朝廷之福。咸丰于是把这件事放下了，后来在肃顺的坚持下，才给了曾国藩地方实职，两江总督，这是肃顺的功劳。如果一直不给曾国藩地方实职的话，湘军就很难办，因为湘军在体制内就是民团，国家是不给团练发军饷的，那么钱从哪里来？当时钱江出了个主意，可以开征厘金，就是收商税的意思。但是开厘金设厘卡，必须得有行政权才可以，否则商人是不会交税的。所以当曾国藩还没有职务的时候设厘卡，经常会被地方政府赶走。他们的经费很紧张，一开始是凑出来的。朝廷那时候重用胡林济，胡林济是帮助湘军的，他不是湘军的头，但实际上可以当湖广总督的家。 当时的总督满人官文比较乖，他自己没啥本事，但知道胡林济能干，于是默许。我不管你，你爱怎么干怎么干，但是功劳首先是我的。往上报的时候，首先得报我，因为我头衔高。胡林济也很乖，每次打了胜仗，就顶着官文的头衔上报。后来忠心名臣，官文的位置是排得很高的。湘军就这样成长起来了。湘军是一个跟绿营、八旗不一样的军队，它最大的特点是兵为将友，这一点跟后来的新建陆军也不一样。曾国藩是模仿戚家军的模式建的湘军，但是区别在于，戚家军是将领们建的，而湘军是儒生建的，一种儒生带湘农的模式。就是说，曾国藩弟子门生很多，这些人都下乡招兵，招那些最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他们不要城市痞子，更不要当过兵的，就是要这些农民。招了以后，这些兵都是一个地方的，将领就是当地的乡绅，士兵就是本地的乡农，当然凝聚力很强了。你招来的兵为你负责，招多少人就给多大的官当，一旦这个招兵的人死了，那这个营也遣散没有了。所有的人都跟曾国藩有这种师生关系，都服从曾国藩一个人，他不发话，谁也调不动。曾国藩觉得当时绿营兵关键是没有道义感，士兵跟将领之间没有人际关系的联系，打仗的时候直接给你派过来，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，那我为什么给你打呢？我为什么听你的指挥？为什么替你卖命呢？但是湘军就不一样了，这实际上是个共同体，大家是有密切关系的，本来就是一个村出来的，当然这就去玩命了，大家一块儿，要渴一块儿渴，要饿一块儿饿，湘军有很强的道义感。这样的军队不是国家军队，别看绿营八旗很松散，但它是国家军队，是国家所有的。有些军官能吃空饷，是因为每个士兵的薪饷都是国家发的，但是湘军怎么吃空饷呢？你敢在自己的乡里乡亲面前说我就吃空饷吗？所有人都做不到，否则会被人骂死。但是兵为将友的确是有军阀的苗头了，无论是五代十国还是藩镇，都存在这个问题。既然国家指挥不了兵，只有将领能指挥，那么一旦时机成熟，将领告诉士兵去反政府，他们也会去反的。曾国藩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儒学道义感。他是个理学家，他刻意强调的是这种儒学道义，并以身作则，所以整个湘军的道德感特别强。但淮军稍有不同，淮军是李鸿章建立起来的，李鸿章很灵活，有些脾气，他的部下都是他在安徽做团练时的兄弟，什么人都有。他的军队不怎么讲道义，但讲义气。曾国藩这个人打仗在战略上很有一套，他认准了太平军的格局是沿长江一字长蛇，只要从长江上游往下打，就可以打灭他。湘军就按照他的部署打，但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率领之下进攻江南。江南是中国的财富之地，漕粮之地，中国的财富主要是靠江南出的。当时江南告急的时候，朝廷调湘军，曾国藩不动，但也不得不应付一下，于是就派李鸿章带几个营的老湘军，李鸿章自己再招些人马，于是有了淮军。李鸿章实际上就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，是很聪明的一个人。曾国藩的性格跟李鸿章是不大一样的，曾国藩很刻苦，意志很坚定，识大体，但他脑瓜没有李鸿章灵活。这两人其实互相都挺欣赏的， 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墓中一直在干事，但他们之间有过冲突，比如最初李鸿章经常起不了早，但曾国藩是天亮就起来吃饭，其他幕僚也随之赶到，可李鸿章就起不了早，于是两个人就起冲突。曾国藩就想，你要不想混就走。于是李鸿章说，我的懒觉就是被老师改正的。但即使如此，他们俩还是有些不和，毕竟李鸿章不是一个能长期当幕僚的人，他总是要独当一面的，这个曾国藩也知道，这个时候有了机会就把他派出去了。但是李鸿章的兵不够，于是就回老家安徽招兵。曾国藩是个理学家，行事很古板，常写日记反省自己，下盘棋就反省自己，看到个漂亮姑娘也反省自己，他觉得必须每日三省五省的。但是李鸿章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交的朋友也不一样，他的家乡有一帮不是很守规矩的人，就算是乡绅，也是一些比较邪的乡绅，比如说盐贩子，或者是跟盐贩子有关的人，跟土匪有关系的一帮家伙。但到这个时候都很厉害了，一旦有事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，等于说李鸿章拉过去一批现成的兵，然后组成一支淮军。淮军的组织模式其实还是湘军的，但是等到了江苏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，已经不是儒生带乡农的模式了，而是一帮杂七杂八的人，甚至好些都是太平军的湘军。这些人在湘军是不怎么受重用的，但到了李鸿章这儿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只要能干事儿，就会受到重用，金钱美女要什么给什么。所以淮军的风格跟湘军完全不一样，但是确实很实用。淮军的西化程度也非常高，只要有用什么都可以学，杨操有用就学杨操。以前的中国军队是不搞列队，不搞齐步走的，所以淮军的口令向前看齐，齐步走，全都是英语，直到淮军教练走了还是英语，一口安徽口音的英语。淮军跟湘军有一点一样，就是也是兵为将友，军队不跟朝廷走，跟将领走。这两个湘淮军首领被重用之后，其他人都开始效仿他们，有很多很多支军队，既不是淮军也不是湘军，但都是按湘淮军模式建立起来的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都是由汉人的士大夫组织军队来报效国家，报效清朝。